2號第一節嘅快閃101，OK，咁覺得奇怪啦，係咪啊？會變咗有第一節、第幾節、第幾節分晒節數噶啦。以前咧就一次過試過最長講一個鐘90分鐘到，唔係冇90分鐘，70零分鐘到啦。咁啊，都好佩服自己點解可以講咁耐嘢。係啊，老婆咧成日都話點解你可以講咁耐嘢？冇辦法啦，口水多，想多嘢講。正如阿 Tony 话斋啦，我哋又冇钱收嘅，纯粹都系即系想讲下自己想讲嘅嘢啊。咁所以好多时咧讲错嘢咧，咁真系希望大家真系多多见谅。一阵间先回应翻啲网友嘅嘢啦。咁啊，首先要讲翻个安排先啦。咁啊，以前咧就叫快闪人咧，就嘅谂住咧就突然间好似一个打游击咁样。咁而家开始咧就嗰日 Johnny 就话：，喂，不如立翻正轨啦，礼拜定翻个日期啦，佢俾日期我拣，咁啊拣咗就礼拜四嘅。咁点解今日都出街咧？因为今日咧就要话翻俾你知，礼拜四出街嘛，咁所以要出翻一集，一节啦，咁讲下呢样嘢。咁啊，会唔会有第二节咧？就未知啦。咁因为而家真系逐节录噶啦，咁啊，相对嚟讲可以做翻啲准备功夫，先至同人讲。咁同埋咧，都有啲網友話我講嘢太快嘅節奏，咁我都知我自己講嘢嘅時候，我都覺得自己我成日拖翻慢少少，咁可以咧就將個節目咧 就冇咁濃縮啦，咁啊你聽得冇咁辛苦，因為其實我係好需要去點講咧，即係要關顧翻你哋嘅感受嘅，即係雖然你哋唔係俾錢我啫，但係我都覺得係需要你講得出嘅話，你就要向人哋負責。无论嗰样嘢有钱冇钱好，唔系冇钱大晒嘅，OK？呢个好紧要嘅，即系咁呢个态度，咁我自己做嘢都系嘅，即系我有多时咧就算我帮啲朋友做嘢，我试过有朋友完全唔识噶，系啲朋友介绍嘅，咁我即系尽咗我力去到现场睇完啲，帮佢睇完啲嘢之后，跟住俾晒 suggestion 佢用唔用我唔知咯，咁所以我觉得系。就算唔使钱嘅话咧，其实我哋都要做呢个本分，因为其实网台根本大部分、绝大部分系唔收钱嘅，所以好多啲主持，咁所以我觉得都要尽翻力去做呢样嘢。好啦，咁会点安排咧？以后咧就分翻开一二三四节啦，或者 whatever，即系我都未知道会降几多节，要睇我自己有几多。材料喺手，我先会咁嘅。咁我自己咧，通常咧个 practice 咧都系平日耳濡目染，见到啲乜嘢嘅话咧，就记翻起佢，或者我见到一啲新闻啊时事。咁我都会系走向商业嗰边或者科技嗰边多啲嘅。咁时事新闻就尽量讲啦，讲都有讲啦。你话好似今日应该有第二节噶啦，因为我都会讲下。電動車同埋自動駕駛，再講講對人類嘅影響，因為受於呢個大埔交通意外、嚴重交通意外影響啦，咁我都想講翻一節，講下呢樣嘢。咁另外啦，就係話網聚啦，大家唔知報咗名未啦？報名唔係就報名嘅喎，要俾埋錢嘅喎。咁下個禮拜嘅啊，幾好，我真係唔記得咗，你自己抄翻阿 Tony 講嘅嘢啦吓 Anyway，冇記性係我嘅即係頭號敵人啦。咁啊，新安排就咁样啦。咁礼拜四，每逢礼拜四，咁希望大家咧，咁啊准时啊，礼拜四咪准时。我几多点出我都唔知噶啦，因为呢个节目咧系我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录完之后咧就掉翻俾operator，咁佢嚟去做去 upload 翻上去个 server。咁我做好晒噶，剪好晒片啊，乜都做好晒。所以咧啲录音好唔好啊，唔关个台事嘅，系纯粹我自己事。OK，咁另外咧就都最近見到咧，都個 view 數咧有少少增幅，咁呢個你都開心嘅。咁可能我真係出得冇密咧，就相對嚟講會 view 數高啲嘅。咁同埋咧分開咗幾節之後有個好處，咁我更加知道咧咩題目係你哋有興趣嘅。咁另外咧就係話關於題目方面啦，圍繞住我一路講嘅嘢，咁你會唔會有啲想聽嘅題目？想探讨嘅项目，大家一齐去研究咧。咁我讲咗之后，其实我都会睇翻相关嘅一啲文章啊，或者 video 啊，咁啊试下用我嘅角度去分析下，俾大家听下。即系一条咁嘅IT 佬咁样，即系都好多年啦，做咗好多年啦。咁所以想睇下同我哋呢啲实实在在落手落脚嘅角度。 點唔同。咁琴日咧就出去玩啦，就講開一啲事，即係一啲民生嘅嘢啦。原來咧發覺咧點解講咧咁啊？因為又有啲分享嚟嘅咁啊。亦都所講咧就一啲時事性啊啲咁樣嘅嘢都有嘅。咁啊，關咩事咧？咁琴日就話説咧就出去海上，即係有啲水上活動啦。咁講原來咧就香港嘅海圖咧，即係海嘅，即係海有叫海圖嘅嘢啦。即係總之一張地圖係講關於海嘅。咁裏面有啲咩資料咧？關於嚟話個海。那個構成係咩啊？係佢係沙啦，係沙石啦，定係岩石啊咁樣去組成。咁而係做咩咧？俾啲船員咧知道咧，嗰、那個地方可唔拋撈，又或者個水嘅深度啊、高度啊、潮汐潮退啊啲咁樣。啊，原來咧政府咧係收錢嘅，每年你收900蚊兩個 license， 即係唔知每年定係每兩個 license 係有冇時間分啦、啊。咁你可以唔 update 嘅。咁我覺得咧，咁另外一個咧就係香港機場嘅資訊啦。原來嗰個即時航班咧係佢經常改嘅，改個 format， 咁令你哋咧 capture 唔到。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公開資料咧，咁其實我覺得香港政府啊無理由會即係當寶咁嘅，係咪先？你收咁多錢，你咁有錢，你何必咧？呢啲同埋啲公共資訊嚟噶嘛，係嘛？相當唔透明。呢啲係真係令人摸不着頭腦，點解會咁做呢？咁呢個真係要問下政府當局。咁啊，我都唔知點解會講呢句嘢嘅，不過呢段嘢嘅，不過 anyway 講咗就算啦。你諗下，我連幾分鐘前自己諗下點解會講呢樣嘢都唔記得嘅，咁所以周時我遊魂嘅，聽開我節目之外又會遊魂噶啦。咁所以我一定用字文字咧去解翻住自己嗰、那個方向性，因為我哋冇監製，我自己一條友，咁啊更加唔會知道自己。會飛去邊？咁呢個咧嚟緊咧節目改革嗰度咧，咁啊聽講佢哋話咧就會揾翻個監製，因為咧就會街翻住個 direction 咧。咁我覺得非常好事嚟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咧要喺度咧要多謝同埋回應翻啲網友嘅嘢嘅。咁啊關於咩咧？咁啊首先咧要多謝一個網友啦。咁佢知道我講邊個噶，佢送咗個麥俾我。咁今日咧就用緊佢個麥嚟做啦，咁大家俾翻啲評價同埋俾啲掌聲佢，咁咧就我話其實都唔使啦，咁我用耳筒，即係手提電話嗰啲耳筒咧hand free 去做翻啦，咁佢就話唔好啦，買咗啦，咁啊仲俾埋個 YouTube 我話俾我知用啲咩 software 去做 capture 啊啲咁樣，咁剪埋片啊，咁呢個多謝曬嘅先，即係非常多謝，好有心啊，即係。有陣時啲嘢咧，唔係話即係價錢啊，或者唔係啲乜嘢，而係有心。我覺得做事有心好重要。如果有陣時咧，有啲人咧會諗下點解啊咁多人俾機會你嘅？我有一個人我想講，就係話我唔污衊其名啦，唔可以講，因為驚真係有啲人識佢聽咗話翻俾佢知，好有能力嘅，好。即係喺某行業度咧，淨係高手中嘅高手。但係咧，處事啊樣嘢咧，即係同人處事啦，好唔得啦。第二咧就話成日咧就好唔信人，好多嘢咧就處咗懷疑嘅態度。你話實例啦嚇，唔怕講啦。之前都從佢有即係都有啲deal嘅，都有六位數字嘅deal嘅，咁啊。幣公司都準時俾錢嘅，我哋一向有早冇遲嘅，同埋咧有多就冇少嘅。你話十萬咩？咁我俾個10萬零五千你啊，因為我覺得我做多你做多咗嘢，咁啊佢攞錢嗰時都話嚇咩有咁嘅咩？哦有，咁你做多咗啊嘛，咁佢哇真係多謝曬，咁諗住好好啦，咁啊，但係就結果咧就有一次咧就要佢有啲嘢咧就攞翻出嚟啦，去做啦，即係攞點講咧，即係叫你都寫好咗啦，咁嗰啲嘢，咁不如攞出嚟，等我攞去做下 demo， 咁啊，不就反正都唔使，即係叫咩啊？以出之物啊，係以出之物。咁你照嚟講，正常嚟講會喂俾你攞去啦，好啦，盡量攞多啲嘢釣下魚都好啊，攞個 program 啊，但結果佢發脾氣，佢話當你裝咗啦，唔再裝啦。我話喂。我嗰次喺美國，我舊年如果大家有聽我就知咯，舊年喺美國架車俾人哋 block 咗，然之後就攞咗人個包，個電腦冇咗。OK， 咁佢話：，我理得你啊，唔裝。同埋佢可能懷疑我，唔知攞出去賣啊啲咁樣，咁覺得真係好好笑咯。即係如果啲嘢未改過嘅可以賣到嘅，都幾神奇嘅，我都幾神奇，我都係咪先？因為我哋啲嘢 tailor made 嘅，咁冇可能。咁所以咧就呢、這個世界咧好多嘢咧講態度。正如我想講之前我講，我同我爸都講過話做人咧，我問佢臨死前，我問佢態度重要定能力重要咧？咁佢話能力重要。咁我阿爸唔係嘅，其實而家咧係真係態度重要啲，因為態度咧絕對影響一個人咧能唔能夠喺呢個社會立身處世咧，係一個好重要嘅。正如所講啦，咁呢個網友非常，我非常多謝佢啦。咁另外咧就有啲網友咧，佢都話有一個會更正翻我啲英文嘅讀音啊啲咁樣。咁我咧呢、這個英文讀音咧，我成日就係上次講嗰個節目個主持咧，Elon Musk 我真係發唔到音，因為咧又喺度戴頭盔先。如果你睇翻上幾集，你知道嘅，我啲英文係爛仔英文嚟嘅，我係靠同鬼佬講得多，唔怕醜講出嚟嘅。我完全冇讀過啲拼音，冇 nothing。我望住嗰扎音標咧，我頭都赤埋噶啦。OK， 但係咧，咁我覺得咁嘅，上天好公平嘅，奪去咗我呢啲啦，例如奪去咗我對文字嘅討厭啦，即係或者對文字嘅恐懼啦。我有文字障礙、恐懼症啊，障礙都有嘅。而家開始啲字咧，直情係完全唔記得點串，完全唔記得點寫噶啦。OK， 見到個字正望住，咦咩字嚟嘅呢個？但係諗落好耐先知道。咁但係咧就上天就俾翻另一樣嘢我，就係 creative。咁我好多謝。咁即係所以咧呢個世界就冇完美嘅。OK， 有人會喺各方面都有高分嘅。咁即係例如話有創意又勁，記性又勁咁，嗰啲好少嘅，嗰啲好快死嘅。我發覺呢個世界天才咧，即係所以我都唔想做咁唔好啊，做啱嘅啦，俾多啲呢啲缺陷我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原諒啦。咁啊，絕對係讀唔到嘅。都講翻啦，英文我攞 U 嘅 ，OK，unclassified，OK，、okay? 我盡量做好嘅啫，我盡量發音發得好嘅啫，就一定唔能夠完美嘅啦，因為連嗰個字點解要咁發音我都唔知道。我而家都仲問緊好多人嘅，但我就。有個好處嘅，如果有人教咗我嘅話咧，我盡量聽住記住，就唔好再犯下一次。咁啊，多謝你，王先生。咁就另外就係話，佢都講到啦，就話美國嗰、那個即係細集啊啲咁樣。我知道嘅呢、這個，同埋要介人介紹嗰啲咁樣。佢話科技行業就可能會好啲。咁因為就所以咧，點解其實我都好秒嗰班金融佬嘅。即係啲 banker 啲咁咧，即係呢啲咁嘅人咧，我覺得呢啲咁嘅人咧，其實係對個社會真係冇乜價值嘅。即係我又唔會話細冇揸揸咗呢個，我唔係拉登啊。但係就話即係呢班人講真，響唔響呢個世界上咧，就唔會太大影響嘅。OK， 對個世界社會前進咧，就唔會造成啲咩衝擊嘅。佢反而會可能更好，唔會有雷曼啊、accumulator 啊，唔會有嗰啲壞金融啊啲咁樣。即係唔會自己炒嚟炒去啲嘢，跟住就話自己係一個咩係一個一個經濟循環啊，講埋啲咁嘢。當然啦，之前啲人咁窒過我，佢話佢哋可以製造呢、這個嗰個叫咩流通啊，嗰啲經濟流通啊咁。我話你黐線嘅，要咁講，販毒都得啦。墨西哥嗰、那個係啦，墨西哥最秘魯嗰啲毒販啊。佢夠消費啦，佢夠做好多嘢啦，佢都令到成個社會有呢個經濟動力啦，係嘛？唔可以咁講噶嘛，你要睇下佢做完嗰件嘢最嬲尾係一個循環，例如炒樓呢啲我不嬲憎噶啦，炒樓就係呢啲咁嘅循環嘅一啲寄生蟲，社會寄生蟲嚟嘅，佢根本就冇令到個社會有任何進步，佢只不過將自己個人資產進步。OK， 但係有啲基金都唔係嘅，例如話我投落去一啲生物科技度，令到人類做咗一件藥出嚟，而可以造福人群嘅，咁呢啲咧都仲係叫做有貢獻啊。咁你話如果唔係嘅，好似我同朋友咁啊，所謂朋友啦嚇，佢幫啲貪官去走運啲資產嚟走去逃離外國嘅嚇，咁呢啲咪冇用咯？你做一樣經，你做一件嘢，而係將一啲大陸人辛辛苦苦血汗錢俾呢啲咁嘅貪官貪曬，然之後就攞咗出國，咁呢啲一定唔係好事啦。佢仲講自己係一個宗教，信啲咩教物教啲咁樣。我聽完之後，其實好想嘔嘅呢啲咁嘅人。呢位女士，我真係聽完好想嘔。希望佢聽到呢個講啦，即係知道我呢個朋友對佢有幾咁 鄙视啦，即系佢仲以为自己搵好多钱，佢系搵好多钱，搵好多好多钱，但系就即系呢啲叫不义之财。咁我希望我哋以得道嘅网友咧，都系行正路，搵啱嘅钱，唔好走啲歧途，唔好搵啲即系咁嘅快钱啊啲咁样，即系令到即系成个社会系向前向上。咁啊，講開大陸咧，咁啊，上一集咧個網友就話：，呢條友用英文寫啫喎，講個人你啊咁憎大陸，咁啊你用翻大陸做生意揾人哋錢，雙重標準喎，咁樣即係類似咁啦。我大約嘅意思啦。咁我喺呢度咧，即係都好即係好善思啊，咁同你講啦，咁即係同你解釋翻咧。其實我自己都諗。之前都諗過嘅，但係因為諗咗個，我自己諗咗個點解會咁做咧？咁又唔會即係違反自己道德底線咧？咁但係諗咗之後咧，咁啊做咗兩年諗過噶啦。咁收尾咧，因為人都窒過我，咁我都答咗佢啦。咁啊，但係唔記得咗個答案自己。咁啊呢排再諗咗，再有啲更深層次嘅一個諗法嘅，即係體會嘅，就係咩？即係睇法啦，即係對自己咁做。咁啊，首先咧，第一就係話我唔係憎大陸。OK， 咁如果咁講咧，就以偏概全啦。如果我爭地球嘅話，咁如果我爭地球，咁世界所有嘢我都乜都爭啦。咁唔係啦，即係我係爭咧啲大陸錯嘅事。我同阿十九財，即係十九財啲人嚟，真係才子嚟嘅，又好記性又有創意嘅，咪就係講佢咯，即係呢類人咯，即係陶傑呢類咁啊，即係好嘢㗎嚇，記性好，佢可以記翻以前細個。啲馬姐啊，或者嗰啲考中學嗰啲嗰陣時候嗰、那個，或者佢英國讀書嗰陣時候，那個女人著住 cashmere 咁嗰啲咁嘅人，都記得嘅，即係好巨細無遺嘅名都記得嘅。喂，大佬呢啲咁嘅記性，我真係羨慕到不得之了。講翻佢啦，佢咧我同佢一樣都係崇優啫嘛。OK， 咁大陸好嘅嘢我會中意，我會中意，但係。最近咁你同啲大陸啲人有咩分別啦？口講愛國啊，身體腳誠實嗰啲咁樣，咁即係同樣道理相反，對唔住啦，真係唔同。因為我大家嗰種咧，啲叫一種意識形態 ，OK， 我冇做一啲叫做小粉紅啊，或者意識形態上嘅愛國，我冇，我唔係嘅，我係愛我呢個民族啊，我希望。呢、这個民族強大，但係就唔係而家咁樣強大，經濟咁樣強大。OK， 佢哋嗰種咧係一種叫做愛國主義，我冇嘅，我同佢好唔同，我係中意呢個民族。咁仲有呢個好重要嘅地方咧，就係話我自己對例如話一啲我都講過好多次啦，有啲遊客例如話嚟到我區咁樣，我都會。盡量幫佢，我見到係大陸嘅，我盡量幫佢睇得出化妝啊嗰啲咁樣我知，或者嗰啲啲樣啊個平頭裝啊啲咁我知，我盡量幫佢。如果咁講，咪即係違背咗咁我根本我就唔係憎佢哋 ，OK？ 我係憎個政府，我係憎個一啲個別嘅官員 ，OK？ 對人民唔好，例如話好似嗰、那個一啲普世價值嚟嗰啲。例如話好似嗰、那個低端人口咁樣，咁你咪值得去譴責佢啊！即係你諗下啦，你嗰我起碼我唔會即係唔會好似佢哋咁樣言論不一致。你嗰頭就話中國人民共和國係咩人民子弟兵啊啲咁樣，轉頭又攞支槍懟死人哋，又或者轉頭又趕人哋走啊啲咁樣。OK， 呢啲咪就係、是、即係真係自相矛盾咯。OK。我冇話過討厭，我係討厭呢班個官。當然啦，如果呢班官做嘢係啱嘅，嗱，例如好似話，就算習近平，我幾唔中意佢都好，佢講嗰句説話佢係啱嘅，我都會崇優。例如咩咧？佢講過話樓唔係要嚟炒嘅，樓係要嚟住嘅。嗱，我希望佢講出咗一道啦，嚇、啊。首先叫佢自己屋企人唔好留咁多樓先啦，香港嗰啲樓唔該賣佢先啦，係咯，唔好講咁多呢啲，係啦。將仲有退，即係如果個女讀完響哈佛讀完書咧，將沙子撕咗佢，剪爛佢 ，OK 嗱，咁咪真係愛國啦，係嘛？即係我唔係民族主義啊 ，OK， 所以我冇呢啲包袱 ，OK， 我絕對心安理得翻去，再我翻去賺嘅錢咧，我係有尊嚴嘅 ，OK， 我都唔係卑躬屈膝，我都講過啦好多次，我有一次響北京有條友侮辱緊我話。 你會唔會打攞做完啲嘢之後，將我啲資料賣咗㗎？因為大陸好興嘅，做完之後啲資料咧，跟住轉頭屈美十咧 data 咧 big data 咧就賣飄咗去俾人。我唔會咯。跟住我聽完之後，我即刻冚電腦，我即刻同佢講，我話最好唔好有，以後唔好俾生意我做。多謝你。嗱呢啲咧就即係我唔會卑躬屈膝嘅，我翻去。OK， 因為我賣嘅係創意。一啲係佢哋唔會有嘅嘢，點解唔會有啊？因為佢冇自由 ，OK？ 拍劇唔可以有鬼神啊，唔可以差人，唔可以有壞人 ，OK？ 咁點何來創意咧？咁所以咧，我係對於即係有人咁質疑我咧，覺得好奇怪。即係當然啦，你冇觀聽眾冇必要係去了解我，亦都冇必要去聽曬我所有節目。咁如果聽曬嘅話，你就知道我翻去，我係賺得心安理得，兼且我係有尊嚴、有腰骨地去賺錢。再者，我爭嘅唔係人民，我係更加要將啲人民拉過嚟。咁我都希望我喺呢度咧，都呼籲大家喺街見到一啲有需要幫助嘅人啊！我仲有一單嘢噶，我試過見過有一個大陸女仔，好細個嘅。同埋個爸爸喺油麻地地站，我仲記得早幾年㗎喇，佢已經發生咗拖鞋同屙屎事件㗎喇。個女仔話想去廁所，咁個職員呢就懶懶閒唔理嗰個女仔，即係個爸爸。咁我就聽到啱啱我就喺票務度搞緊啦，咁即係懶懶閒啦，即係好好敷衍咁啦，即係指住咁嘅方向，即係指住即係即係周星馳嗰啲咁呢，即係指咗都係冇指，你都唔知道指去邊。即係因為其實人哋人生路不熟，你要指嘅 instruction 咧要指得好清晰嘅。因為其實我係做 instruction， 即係我係做呢類咁嘅指，即係總之方向嘅行業啦。咁我更加會好 concern 呢啲嘢，我會從嗰個用者即係受眾嘅角度諗下，你咁講人哋明唔明㗎 ？OK， 咁當然我梗係知道佢個站長室喺邊啦。大家要知道啊，其實站長室係有廁所嘅。咁咧，你係可以問佢借嘅。如果你真係急嘅話，各位，咁我見到咁嘅話，我就頂唔順，我就再同女嗰個職員講，嗰個男人，我見到個男人好似好迷茫咁啊，個大陸人，我就同嗰個女職員講，我話喂，你不如講清楚啲話俾人知啦。你我不溫不火噶，我話你咁樣嘅話咧，因為人哋真係忍唔住個細路，真係忍唔住啦。我都試過啦，真係忍得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即係肚屙，周圍屙咗嘅話，跟住又俾人影相，又將啲嘢無限放大。嗱，有啲明明喺個車度、喺個巴士度屙咁，人唔啱啦，嗱喺條街度咁，但係你問下人咪有咯，係嘛？佢哋問都唔問，咁呢個起碼肯問，咁我就同嗰個職員，心我啲火都嚟埋，見個女人都仲係，那個女職員都仲係即係懶懶閒咁，我話你講就講，唔講就算。我知道站長室喺邊 ，OK， 我會記住你個 number， 我會投訴你。我覺得你咁樣嘅話咧，你真係好唔負責任。如果你有細路嘅話，你調翻轉人哋咁樣要去廁所嘅話，你唔去幫人嘅話咧，即係我覺得你好撲街。我淨咁講，跟住我就帶嗰個人去咗個站長室嗰度幫佢撳埋門，因為我驚佢講唔通，講唔掂，嗰啲國語同嗰個職員講唔掂，我就同佢做翻我要做嘅就係話，我係要拉翻呢班人。我希望我做咗呢件事之後，佢翻大陸同人講，佢話香港人唔係話咩踢劫嗰啲咁嘅喎。我上次唔係啊，希望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影響到一個得一個，唔好俾呢啲咁嘅輿論話事權交曬俾中聯辦，交曬俾環球時報，佢講我哋香港人係咩人？我哋香港人有我哋香港人。嘅價值觀，我哋嘅做法 ，OK， 即係好似嗰日大埔車禍咁樣，你會見到啲人去捐血，一呼百應 ，OK， 呢啲先係真正香港人啊！哇，咁呢一節爆曬時間，咁啊，希望係咯，下一集試下講下嗰個交通意外嗰單嘢。